一起来听。 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也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光良的一首《第一次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年轻的歌手邓紫棋的一首成名作，叫做《泡沫》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她根据自己的情感经历创作的。她说自己在之后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难过的感觉会少很多。她会想到这首歌呢，其实唱的不仅仅是自己，而是有着同样经历的一些人，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安慰到他们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 其余你还爱我，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比较唯美的歌曲，它来自于诗人歌手李健，是他被大家非常喜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贝加尔湖畔》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FM986 下半时段的节目。